153宗确诊个案，再多8名患者不治，令府内一共有69800多人染病，1281人死亡。吉川人民话将会要求府内的酒店、百货公司、主题乐园等暂停营业，以减少人流，并且就具体防疫措施和中央政府进行协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下午四点，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35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1,9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跌15点。部分股票嘅造价：美团293.6升4.4，腾讯控股622.5跌4.5。阿里巴巴228.2跌3.8，小米集团26.8升2毫，盈富基金29.36跌2仙，吉利汽车23.1升2.5，香港交易所486.8升7.2，中国平安90.4升4毫，建设银行6.55冇起跌，京东集团298.0跌3.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63，英镑10.861。瑞士法郎8.488，澳元6.052，加元6.213，新西兰元5.604，欧元9.37，每百日元对港元87.1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0点，跌584点。港金现货价报16,390蚊，比上日收市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7美元。卖出1,768.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在油麻地卫理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经过，请你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 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成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陈奕迅嘅《今日》。 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将你会创出传奇。连环人生是地无可避，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 同埋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 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变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无奈。感爱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拣选你的心水歌曲，拣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4月20号星期二的骚动音乐啊， 点啊？你知唔知唔系好 firm 咁啊？你对于日子呢家嘢 啱咪得咯？ 系啦，啱啊！星期二，我几惊你讲错，系咪因为觉得啊有种 weekend 解放嘅感觉啦？咁样啊？ 有一种好似唔知道自己去到边度，人生去到一个咩位置嘅一个状态咁咯。 系咁，你忙系咁噶啦，礼拜一至礼拜日都一样噶啦，对你嚟讲。 大家咁啊啦，大家都忙啊，冇收工咁好似。 咁又唔好咁讲啊，我都有系咁以休息下嘅咁样，即系 weekend 咁样讲咧，即系我都会尽量喺呢啲休息嘅日子，有时其实都想喺屋企摊头噶嘛。咁、哦、但系我都会尽量起码都有。有一日時間啦，俾自己出街行下，睇下唔同嘅嘢。咁我問下阿波成先，你本身個人中唔中意睇啲展覽嗰啲噶？ 即係嗰啲 art gallery 嗰啲展覽 ，art gallery 或者啲大型展覽啊，乜嘢展覽都好啦。即係總之一啲公開 public 嘅展覽啦。 好少啊，其實 好少嘅。 我通常係好有。嗱，書展同埋動漫展就由細到大一個習慣嘅。 嗯嗯。 咁大個咗之後，如果嗰一年有一啲。即系gadget 嘢要买咧，就可能会去佢嗰啲咩电脑节嗰度睇下有冇买下手指啊，买下 SD 卡啊，买下 router 嗰啲咁。 OK。 除此之外，我都冇特别去噶啦，已经。 其实你同我好似嘅，因为我又系基本上我以前都净系去书展、动漫展啊、电脑节啊嗰啲乜嘢。 系啦系啦。 电玩展啊咁嗰 啲。啊耶！仲有电玩展系啦。 咁咧。但系而家人越大，可以老咗啊，个心态老咗啊， 你认啦， 我而家系不嬲都认嘅，老你两个月啊嘛，咁啊，所以开始而家乜嘢展览都得闲就中意走去睇下， 有边啲睇啊你？ 有时之前睇过啲食品展啊，嗰啲花卉展啊，嗰啲都会去睇嘅。 食品展题嘅话，我都去过一次咁大把。中學同學嗰陣時叫嘅，話入去食嘢好抵，你知以前冇乜錢啊嘛，上個禮拜節目都有講啦，入去食啲好平嘅嘢咁，去完一次之後我就冇再去啦。 點解咧？ 因為好平嗰啲嘢好快已經俾人掃曬， 哦， 然後剩翻嗰啲，我好似食咗一個好有趣嘅刺，係咩鱷魚刺啊咁啊， 吓，跟住就冇啦，就翻出嚟啦。 好奇嚟，佢唔系鱼刺喎，佢系鳄鱼嘅刺喎。 鳄鱼啊，边度有个刺俾你？ 咪就系咯，我就系记得嗰次好奇怪咁食过就。 你 就，我觉得好古灵精怪。之后人哋嗰啲一蚊嗰啲咩大闸蟹定咩嗰啲咧， 系冇你份噶， 一早扫晒啦。 梗系啦，人哋晨早流流第一日排队噶嘛，排嗰啲咩咩天魔公仔一样啊，等于排几日。 所以冇特别平到之后，去嗰一年见识过咧，我就冇再去啦。 哦 ，OK， 我而家都系即系抱持住一个得意睇下嘢嘅心态啦。咁近日咧，即系啱啱过去呢个星期咧，我就过咗去呢个宠物展啊。 哦， 宠物展咧，因为我本身屋企养猫嘅，咁啊谂住啊，都睇下。其实屋企好齐全，讲真，即系关于养猫嘅嘢系绝对系齐全过养人仔嘅嘢。即系我讲紧自己， 自己啊嘛，同养老婆啦， 系啦，即系。基本上要有嘅嘢都係有噶啦，咁啊爭在係買埋啲無無謂謂嘅嘢，有時啊覺得好得意喎，買埋翻去俾兩隻貓啦咁。咁其實本身都有啲 target 嘅，諗住買啲魚油俾啲貓咁，但係都未揾，都揾唔到。 咁補啊，佢哋食魚油。 我啱啱咧臨出發之前，即係你知人衰啊，上網睇下 YouTube 咧，就會見到啊，又講下啊，原來食啲貓食下魚油有啲 omega three 又有啲乜嘢好啊，抵抗力又點啊，就。算冇病冇痛，平时食下都可以保健啊！我自己都冇保健啊，同你讲，我嗰啲咩维他命我都唔食多粒。咁啊，但系谂住买呢啲嘢俾我猫，咁啊，但系就最后买唔到啦。咁啊，但系喺呢个展览入边咧，因为我第一次去宠物展，都大开眼界嘅。嗰种大开眼界系在于我本身都只系 expect 话啊，应该入边都系主人行多啦，唔会话有好多猫猫狗狗啦。咁原来 都好似带得噶系嘛？ 带得嘅，带得嘅。咁但系佢哋即系当然场内有一啲嘅要求要做到啦，即系例如可能系要有晶片嘅咁。咁但系咧，你会喺入边见到好多唔同嘅宠物嘅，即系你 expect 净系见到猫狗啦，跟住我又见到嗰啲我都唔识讲系乜嘢啦，即系嗰啲咩。蜜袋鼬啊，你都唔会知系咩嚟？ 我听过咯，但我唔记得系咩生物啦，就知呢个名。 然后有啲 有闻大龟佢啊， 龟冇，但我见到有蜥蜴啊、蛇啊嗰啲啦，跟住我就吓到弹。 你唔得咩？你唔得呢啲啊？ 我唔得，我真系对唔住我对有毛嘅，我对有毛嘅动物系比较友善啲嘅。 咩啊？嗰啲我对有毛友善啲。 系啦，爬虫类我就真系麻麻地嘅。 嗰啲叫咩手工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我又发现原来真系而家呢个即系时势啦，呢个年代系好多人好中意养下啲手工啊嗰啲、我见到。有一個攤檔咧，好大個，都係一啲爬蟲類或者兩棲類嘅一啲寵物，都哇真係好多人圍住玩嗰條球網咧。我本身睇唔到噶，我本身諗住拔下埋去睇下啊，咁多人圍埋做乜嘢咧？跟住行多兩步，哇無啦啦有條球網喺隔離，幾驚啊！即刻 嗰陣時我記得阿 Gimme Five 有去做過訪問，去咗一間即係爬蟲嘅鋪頭，就 exactly 有球網，咁個店主就話可以試下。感受一下球网前喺只手嘅感觉。 你有咩？你有 我有试嘅。 哇！ 佢其实你个感觉首先唔核突嘅，即系唔会好黏嘅状态。咁佢又唔会好热，佢又唔会勒得你好紧，就好舒服。有啲嘢围住咗喺度。 系。 咁你感觉到佢个面嗰阵皮嘅嗰啲纹喺只手度嘅咁样。咁佢又好乖嘅，咁佢望住你个，因为佢个样本身系唔凶狠啊。 系 因为望住你傻更更咁样，你又望住佢啊，你又搞笑。 我又想问一下啦，你点样可以睇得出？即系我又系唔明嘅呢、這个，我对唔住系我啫，系我唔明啫，我唔明点解有时啲人咧睇住啲爬虫类动物，然后佢讲得出佢个样凶唔凶狠？我点睇我都睇冇表情嘅，都冇感情咁样。 冇啊，佢生成啊嘛个样。 O、okay, K， 即系个样好似感觉系纯良，冇乜伤害性，起码唔会咬你一啖。先啦，咁嗰啲 系啊，你啲动物全心思都系咁样望下，咁样 feel 下咁样嘅啫。我哋都系差唔多份感觉。 我唔敢攞上手，所以我感受唔到。但系如果你要用一个质感去形容佢爬上嚟，有冇一啲近似嘅质地？佢系点样嘅质地啊？即系可能似系鞋鞋啲，好似啲木咁啊，啲皮咁啊， 皮带啦， 皮带咁嘅 系啦，皮带嘅、有少轻微啜嗰种。 哦 ，OK， 系啦，系啦 ，OK， 咁喺上面，但其实舒服嘅，其实因为佢嗰阵皮咧系有摩擦力，咁所以喺你只手度，佢又唔会好松脱，就同你好似有少少。 叫結合好似好奇怪，但係真係有一種 即係纏住你啊手咁樣， 接住咗咁又唔會唔舒服，佢就依附咗喺你手上面咁咯。即係如果以動漫嚟講，就係佢而家成為咗我身體其中一個武器咁 啦。Miki 係啦， 寄生獸 Miki 咁樣 咯，係 啦，咁樣嗰種一體感好強嘅，我覺得。 OK， 咁啊我喺呢個展覽入邊咧，即係都見到呢啲嘅爬蟲類動物都好受歡迎。咁但係我同時見到另一個我比較覺得驚慌啲嘅畫面咧，就係有好多狗狗咧，佢哋冇戴個口罩入場，咁其實都睇品種嘅，即係都大家要知道就係有啲嘅大狗其實本身佢哋經過訓練的話都純良，都唔會亂咁咬人啦。咁我見到有好多抄巢，嗰啲抄巢叫咩啊？松狮狗咧，嗰啲系其实咧，你睇佢个样蠢蠢啦，但系其实都几大力同埋几恶啦。咁佢哋都冇戴口罩，我就有啲惊惊地嘅咁样。咁但系后屘咧，原来喺我行行下咧，都发生咗一件几不幸嘅事情。咁就係因為事完有嗰啲主人咧帶住佢啲柴犬啊去行嘅時候咧，咁就有個攤檔嘅老闆，咁啊有啲貓喺嗰度，因為佢啲貓好似話好比較細隻，所以要帶埋翻工照顧。咁但係可能即係有時啲狗見到啲貓陌生啊嘛，咁有時佢個情緒激動起上嚟都會忍唔住哦咬咗落去，咁原來就唔小心咬死咗隻貓咁樣，咁呢個係應該我都行緊嘅時候都已經聽聞到附近有啲小風波，咁啊但係當然我就費事去行埋去，我唔係好忍心睇呢啲畫面嘅咁樣，咁所以就翻到去就發現哇，原來喺網上邊已經講到 大肆討論， 係啦，大肆討論咁樣咯，咁啊即刻諗哇，我嗰一下我好慶幸冇帶自己屋企嗰兩隻貓出街。因为呢其实本身是有想过的，因为 他们去现场那里走 是啦，感受一下个气氛啦，即我都见到有些主人会孭住个背囊，那些太空舱呢是带着隻猫走的，那我都有想过，但是想想哎不好啦，那么多人，同埋我那两隻猫很细胆，一阵吓亲他们呢，那么很难搞。 因为你去到现场其实你带他在背囊就明白啦，那但是去到究竟你又不会可能放他出来走，因为他细胆同埋现场有那么多庞大的 系啊， 動物喺 度，大隻過我啊！我諗企起身啲狗， 咁已經唔會放佢。咁但係一路孭住佢喺背囊，佢又好似唔知有咩可以做咁。對於佢嚟講，又未必係一個最舒服咁啊！跟你行幾個鐘咁。 冇錯，所以我就最後係冇帶啲貓出街。我慶幸嘅，因為我都有擔心過，第一次行寵物展，唔知會唔會有咩意外發生？咁不如去一次先啦， 睇下咩環境。 咁我都覺得哇！但係其實睇到嗰個新聞咧，因為佢又即係嗰個主人都有喺網上邊 po 翻啲相，其實都赤嘅，真係肉赤嘅。因為你即係有時我哋即係現代人養啲貓貓狗狗，即係雖然話叫寵物咧，但係其實真係屋企人咁。 仔女咁 咯，系啊，即系仔女咁。但系我头先都话啦，我养佢哋啊，嗰个心机啊，买嗰啲嘢仲多过俾我自己嘅。咁所以其实睇到呢啲新闻系真系会揞咯。 咁你嘅猫，你有几只猫养？ 我屋企有两只猫， 都系好似仔女咁样噶啦。 真系啊，佢同埋好嗲嘅，最嗲嗰样嘢系咩啊？只猫咧，我每晚瞓觉。佢就趴上我個心口嗰度，跟住要我拍下佢摸下佢，咁佢喺度咕咕咕咕咕咁樣，佢起碼要咕翻半粒鐘咁先放你走嘅。咁所以我通常都要早啲落床，跟住又要特登較早啲鬧鐘起身，跟住然後又俾佢朝頭早趴上嚟，又俾我摸一輪咁樣，先出得門口。 但 係 當你摸得興起嘅時候，諗住同佢繼續玩，佢舒服咗佢就走噶啦。 係啊，啲貓係咁衰啊，不過唔緊要啦，愛佢係咁噶啦。 咁有貓做仔女。咁啊，有冇谂住生啊？都 呢啲嘢我哋唔好喺呢度讨论。 估唔到我无端端出呢招， 估你唔到。不如我问翻你阿波，你有冇养宠物噶？ 冇啊， 你冇噶？ 我 养 唔 养咧？ 因为我其实我曾经有朋友带过猫上嚟我屋企玩嘅嗰阵时，咁但系上嚟一晚之后。你會知道事前嘅間屋嘅狀態要好好準備，即係因為佢會周圍捐噶嘛。咁、 啊、 平時你啲梳化底眼不見為淨啊，咁你唔會捐落梳化底，但係只貓會噶嘛。咁佢、捐咗入去，佢中咗嗰啲塵，佢可能會唔舒服噶嘛。咁所以嗰個清潔首先要好徹底啦。咁第二就係如果你屋企本身冇裝貓窗花咧。你基本上你係唔可以開窗啊！如果你有貓嚟、因為佢真係一個好奇，咁就唔想啦咁。 咁好多呢啲啦，咁同埋佢始终过嚟屋企玩可能几个钟到，咁但你都要prepare 佢突然之間要去廁所，咁我朋友可能又要帶定個貓砂盆細細地嘅咁過嚟屋企啦，咁咁你見到佢嚟到嘅時候係玩得好開心，咁但係你見到佢慢慢要適應個環境啦，咁跟住但係間屋本身你個設計如果唔係for養貓，你有好多嗰啲擺設喺度，咁你又驚佢會整跌啲嘢咁樣喎， 啲 figure 嗰啲啊， 係啊。咁啊，我爸會擺啲少少水晶喺度啊，又中意擺啲酒啊，擺啲茶杯玻璃咁喺度。咁其實佢跳嚟跳去，你真係唔知噶嘛。係， 冇錯。 咁所以嗰個屋企嘅準備要好多啦，同埋雖然貓你話唔使帶佢出去散步，咁但係其實你都要即係個生活，佢都係即係好似你咁講啊，屋企人佢都會嗌噶嘛，佢都會有醒同瞓覺嘅時間。 係啊， 所以係。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OK。 咁所以我屋企人嗰次即带咗啲朋友带咗上嚟玩完之后呢都觉得嗯我爸系突然间好想嘅。 是 但我妈就话唔好搞啦唔好搞咁多啦算啦咁样屋企又唔系大又依样嗰样。即家务本身已经好繁复你仲要再处理埋猫。因为猫系会佢又会增加咗家务嘅种类㗎嘛。 咁的确系嘅。但猫真系喺呢方面啊个节奏系适合。現代人嘅狗你仲要帶埋去散步，因為 係啦，咁除非好似我爸退咗休啦，咁佢可能就可以咯。咁但係唔係淨係帶佢散步一個課題，實在太多啦。 冇錯冇錯， 你真係湊小朋友又要有咩醫鬱，你又要帶睇醫生啊，依樣嗰樣啊，咁嗰啲。咁所以最後就冇咯，咁所以去人哋屋企玩就多咯。 唔緊要啦，遲啲你可能如果結咗婚，第時搬出嚟嘅時候，咪再考慮一下咯。 但我又對貓毛嗰啲敏感 啊，係咩？ 即係哮喘嗰啲咧。 有爱就可以克服一切。 我唔信，边有咁容易啊！ 我本身都觉得，哎，我顶唔顺啲猫毛，而家都顶唔住，要顶住咗。 但系我有一样嘢好奇嘅，即系问埋呢个就系、是，你有养宠物，咁但系你譬如你要翻工啊、剩啊嗰啲咁样样嘅时候，咁始终佢得翻佢喺屋企噶嘛。 系， 成日都讲噶啦，宠物可能系你世界嘅一部分，但系主人心口系宠物世界嘅全部噶啦嘛。 哦，系啊，冇错，冇错。 咁譬如你翻咗工啊、剩咁嗰啲，你会唔会挂住啊？或者点样样咧？ 我会试过最挂住咪去旅行咯，去旅行五日都唔见，咁所以后屘咧咪特登喺屋企买咗嗰、那个。cam 咧影到佢哋，咁又有可以嗌到嘅，咁有時咪會嗌下佢哋，等佢哋知道啊，即係啊，你主人未死嘅，起碼咁樣。 佢認得你啲聲嘅， 認得啲聲嘅咁樣咯。咁但係其實貓係啲衰嘅，其實你唔會感覺到佢掛唔掛住你嘅，係得你掛住佢嘅。其實基本上 我都覺得係， 係佢有嘢食就得噶啦。 所以我好想送呢只歌俾你。 咩啊？ 就係、是、啊！你作為貓嘅主人咧，你萬一發現只貓冇你喺身邊咧？佢唔挂住你嗰种受伤啊，心灵受伤嘅感觉啊。 而我害怕，若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与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占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系输入病例，四宗本地感染，一宗福建来港个案有待分类，属输入抑或本地感染。新增本地个案中，一名患者系居于荃湾丽城花园喺沙咀道上班嘅57岁女子，另一名患者系经回港而返港，住喺荃湾青山道新青大厦嘅人士。患者曾经喺如心酒店做执房工作，工作人员及经病人执房嘅住客要检疫。另一名確診者是住在大圍美田村美田樓的42歲男子，在聯福道30號地盤工作，地盤要停工，工人要強制檢測。一名印傭亦都確診，他曾經在尖沙咀華美達酒店檢疫，之後入住在油塘村翁麗樓僱主的住所。至於一宗未分類個案，56歲患者由福建坐高鐵經深圳灣來港，其後在荃灣芙蓉大廈劏房家居隔離。三宗輸入個案，其中一人由菲律賓來港，帶有 N501Y 變異病毒株。5岁女童被虐待致死案，女童生父及继母早前被裁定谋杀罪成，高等法院依例判处两人终身监禁。至于女童继外婆涉及的两项残暴对待儿童罪，早前罪成，判监5年。法官判刑时指出，痛苦事件持续5个月，两名儿童被针对及极度残暴对待，留有非常严重及大范围伤势。法官批评两人的父母及继母刻意向校方隐瞒子女伤势，亦都没有带他们看医生，动机自私，逃避因做错事引致的法律后果。法官指出，女童曾经被藤条、衣架等袭击，头部多次被打，膊头和膝盖伤口溃疡，高飞飞可能是导致女童头部伤势的原因。至于继外婆，法官认为她基于自私，没有做应做的事，如果她并没有忽略照顾，或可避免女童悲惨死亡。手机应用程式 Telegram 一个频道的26岁女管理员承认串谋煽惑他人纵火及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两项控罪，被判监禁3年。法庭认为被告有权修改或删除信息，但容许信息发布，考虑到没有证据显示是由被告主动发布，他的背景及开审前认罪等因素将量刑下调。警方说今次是首宗针对网络渠道管理人员的定罪，证明互联网世界并非无法可依。对于日本传媒报道与中国军方相关的一个黑客组织对日本发动近200次网络袭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反驳说，中方一贯强调网络空间虚拟性强，溯源难，行为体多样，在调查和定性网络事件时应该基于充分的证据，不能够无端地揣测。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或机构借网络攻击问题向中国泼脏水，或者利用网络安全问题服务于卑劣的政治目的。他强调黑客攻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根據中國國家互聯網經濟中心的報告，僅今年2月中國境內就有83萬個 IP 位置對應的主機被8734個木馬或者殭屍程式控制，其中 70% 來自境外。中方願同各方加強對話合作，共同應對網絡安全威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开始繁忙啦。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油站，龙翔道嘅龙尾喺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窝打路道嘅九龙塘段比较多车嘅，去沙田方向由律伦街一路去到太子道西段咧都系多车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多车啦，而码头涌道去红磡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嘅。观塘道而家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至到彩虹村段都系比较多车。油麻地嘅卫理道咧，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新界咧，而家西贡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网仔近住呢个大埔仔村吓，近大埔仔村至科技大学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喺美国有一条兴建中嘅行人天桥严重出事， 点解一座全新落成嘅行人天桥可以无啦啦冧落嚟砸死揸车翻工翻学嘅人噶？ 去到西班牙就仲多人惊，有项工程搞到全国地震添， 间间屋都喺度震，到底边度出错？ 究竟点解佢哋会出事嘅咧？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波成啊，你觉得咧，如果明知冇结果嘅嘢咧，应唔应该开始啊？ 斌神啊 ，never say never， 有啲嘢你唔开始系唔会知点样发展落去嘅。有阵时好得意嘅，就系、是、你开始咗慢慢一路 run 落去，你先至发现，咦，原来事情系会改变。哪怕系你想做事业上嘅嘢又好啦，生活上嘅嘢都好啦，即使去到爱情都一样啊。 开始咗先啦，再睇下之后点发展落去。 你没有意思，我这个疯子，看着你照片再想念。你大概已知我心里的事，再没有发展我心智。 叫做 Hazel Trio， 由呢首派台作品叫做《潜意识告白》。有时为咗追寻个结果，忘记咗过程嘅享受，所以你需要放假。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不想哭，订一件馅饼利息，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哒哒哒哒哒哒，恩恩怨怨碎碎。我问有乜嘢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飘仿于生死一刹那，仍维持它的优雅。我念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名字叫 Manson 张俊桥。这首作品有份作词作曲和编曲的。三个人造星之后呢，由他第一首派台作品叫做今天我不想做嘢。 今天我不需强悍，寻觅快乐。对寄望却发现有点虚妄，有点沮丧。世多泥色，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想想念念过去、现在、未来又一生，几多火花破灭重燃，像前老去的烟瘾。我原来悲伤也是享受着。在风雨消退之后，我话开心可以跟你享晚餐。 成日话今日咩都唔想做，大家都会识得讲噶啦。但当你真系咩都唔使做嘅时候，喺度你又能唔能够享受独处呢？我觉得独处嘅时候系可以令到你嘅感官感受放大，即使唔知做啲咩都好啦。思考啊，我都觉得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 没有钟，情绪的歌，没有空整理睡床，没有心烦了风波，没有多言谁安装，没意识徘徊空房，无人在短信上谈希望，没谁想倾讲。只想感觉我不是我，那天我找到乌托邦，没太多叹息，太多疑惑，痛楚翻开地图没寻获，人生终极糜烂童话国，昨天已失去乌托邦，理想太多期待，结果身轻一人看看路不错。想太多期待，结果身轻一 人在野窝。有我有手有酒有口有歌，从那天我便明白无用太多，开心若然未沉默，何必急于去找更多错过，放手放手放低我吗，才了解我得到的仍然太多，不过生存也庆贺。 黄海日的《没什么》是一首他自己沉淀过人生之后利用歌曲去抒发的一个作品来的。不知听着短短三分零四分钟的你呢，在这首歌当中拿到什么的一些冲击又或者思绪呢？唞够气够了，是时候都要面对现实去上班。我明白的，是辛苦，我真的知道呢。 梦未发尽又漫游地下铁路，谁亦尽量迈步向着微风。余生中你与我凝望碌，各有各另首歌，祝今天好好过。或有大小空间许多工作仍够乏味，仍然疲累，但恒常可偷空挂念你，即使只可 WhatsApp 都想哄哄你，难细致诉说亦能打气。永远太多需要处理，现实内无从避开要受气，世界何曾完美，我从来陪你去到哪里亦有惊喜。说声早安，让你觉得心安，伴你对新一天给予盼望。明白到早班车使你喝醉难以对抗，每每日错过掠过风光，又是看天梦光，又过窄街小巷，又再懒腰一身走进情感觉变装。早餐可是心也热烫，还望拍照与你分享完美的日光。永远太多需要处理，现实内无从避开要受气，世界何曾完美，从来陪你去到哪里亦有惊喜。共你说声早安，让你觉得心安，伴你对新一天给予盼望。明白到早班车使你喝醉难以对抗，每每日错过掠过风光，又是看天梦光，又过窄街小巷，再懒腰一身走进情感觉变装。简单的早餐可是心也热烫，还望拍照与你分享完美的日光。几多天跟你未见，假日无多，只好相约在此。一清早不见到令人思念，但过日子心知道歉，总隔阻未曾可免。共你说声早安，让你觉得心安，伴你对新一天给予盼望。明白到早班车使你喝醉难以对抗，每每日错过掠过风光，看天梦光，又过窄街小巷，又再懒腰一身走进情感觉变装。简单的早餐可知心也热烫，

就是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不分，手机稳稳也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 听过有郑中基的新排头作品叫做《玩咗先至瞓》。 汪文斌话：过去30年，华为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500多个网络，为228间全球500强企业提供服务，服务全球超过30亿人口，没有发生过网络安全事故或监听监视行为。他认为一些国家和人士以所谓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为由，打压竞争对手，试图维护自身垄断地位。中方敦促各国应该好像抵制种族歧视一样，抵制科技领域的国别歧视，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原则，恪守国际经贸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接近管道入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大潭道去柴湾道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兴民村。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是车多挤塞，龙尾绿透山房。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噶，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时近住青龙头曾经有交通意外，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系近丁九。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然佢已经有新歌啊，刚上架啦，但系呢一只作品咧，近排都热播，嚟自 Blackpink 嘅 Rosé Underground。又睇得又唱得又跳得啊！呢个礼拜上升到系第四位 ，Rosé 嘅个人作品《Undergrou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承托吊棚嘅架咧用咩动物嚟命名嘅？ 劲啲系龙，龙臂架唔啱，系狗臂架先啱啊！ 嘅事啱咗啦，咁狗臂架咧要装上最少几多粒系搵螺丝啊？话 明狗臂架啊，梗系九粒啦，唔使咁多，最少三粒就够啦。 冇错啦，最尾一条啦，我系边个啊？ 你咪工友啦？ 错啦，其实我系学友啊！ 你又想啊，着工人裤就扮我学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搭建吊棚够稳阵，开工自然安全，唔使腾腾震。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九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包括 蓝调天后维奥拉戴维斯 ，The United States vs Billie Holiday，Andra Day， 心碎的女人云尼莎却比， 浪迹天地法兰斯麦杜曼， 超西女王。加利姆莱根， 香港时间四月二十六号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一届声音像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今日呢对嘉宾咁难谂都俾你谂到，波成你讲啦， 呢一句旷古沥今啊，听住咯。 千金一黑之乐队， 不如都系叫翻佢哋英文名 The Hearst 啦。 首先要欢迎啊！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The Hearst 嘅两位成员嘅 Herman 同埋 Ricky 嘅。 Hello， 喂，俾啲掌声头先嗰个 嗰句嘢系嘛？因为上次新上榜嘅时候，千仔之新上榜，我哋都有打个电话。咁嗰时 Herman 做代表都有讲过话，下次你上嚟嘅时候，我哋会用你哋系啦，用嗰句嘢。然后咧，我哋发现佢哋嗰个英文 The Hearst 咧，应该系我哋读过嘅呢句子里边咧，三甲里边咧即系最难嘅其中三句其中之一。 我想讲最初咧约 The Hearst 嘅第一个时候咧，我系觉得好兴奋嘅，跟住下一刻我就好后悔。 谂呢句嘢 点谂啊？ 荣幸自治可以成为 top three， 咁我哋就直接将呢一句写好咗嘅送俾你哋啦。 多谢多谢， 系啊，由我哋嘅监制 Carmen 咧亲手写嘅。 多谢 Carmen， 多谢 Carmen， 好靓，真系好靓。 食咗呢一个千金一刻咁样， 大家啲声俾大家听下先。 金嘅声音啊， 好彩都仲有个黑之乐队俾我哋食， 仲可以用到啊。但平时应该少用中文嘅，多数都系用英文行走江湖噶嘛，嗰、那个。 除非呃饭食咯，好似依家咁。因为我哋譬如 Patreon， 我哋即系有个平台啦，咁就系分开唔同 level 嘅，咁即系见人哋有啲都得谂到啲得意嘢，咁我哋就系叫做饭黑。 系 我哋啲歌名， 系即系繁星人嗰个繁， 系 跟住金黑就系高级啲啦， 系 黄金法则啦，同埋丧黑咯，即系丧黑系俾好多钱， 即系丧 就丧啦， 俾我哋呃， 佢又点会谂到无端端啊？即系有一日。有一个节目会用他们的中文名来写句嘢俾他们咧， 好正， 系 呢个永远都会在我哋 band 房出 呢一句咧，其实我哋食咗个字即千金一刻呢一样嘢啦。咁、其实我都突然之间都觉得，咦，都几可能贴合到你哋乐队嘅可能一啲习惯上嘅，因为千金一刻、即系讲紧只时间上面好宝贵，点样分配咁。但系譬如你哋两位甚至乎 band 未之间、平时你哋要夹时间去练嘢啊、创作啊嗰啲嘢，系咪都要度得好多噶？ 我讲先啦，因为我系比较特殊，咁就系我朝早同埋即系晏昼啦，闲日又正职嘅，系咁都要翻工，咁然之后 band 房其实有啲远，要过海先 系，冇错， 系咁然之后系咯，咁但系即系所以我都几庆幸我哋其实定咗每个礼拜二晚。就即係 settle 咗一個時間，咁大家就即係依個時間就 clear 曬 schedule 啦，俾大家。 係啊，香文有個正職咯，所以主要都係走佢。 主要都係問你。 咁我哋其他四個就係、有三個就係教嘢為主啦。跟住阿謙咧就係佢都有教嘢，不過佢主要就係幫啲其他 artist 啊或者。系下嘢咁样， 同埋要结婚啦咁啊， 系啦，呢、這个 呢个比较忙，呢个已经成日要结婚 啦，结咗一轮已经再讲紧，系咯系咯，咁就都系咯，学头先香文话斋就。留咗一日就會好啲咯、因為其實咧，我哋聽翻，我哋本來覺得好即係好正常啊，夾一隊 band 有一日，但係其實原來咧 dedicate 咗出嚟， 係啦，但係原來聽翻咧，其實甚至乎有好多 band 係做唔到呢樣嘢嘅，因為實在上、可能俾好多佢即係平時嘅工作影響咗啦。即系连咁样都未必做到，所以我哋都好好彩咯，可以做到呢样。 有冇试过甩底线？呢、這个星期二之约有冇试过？有人系有一晚我真系唔得啊！ 即系其实真系好近期嘅事就已经有啦。 唔系，即系上个礼拜就啱啱好 Rubber Band 嘅 concert 哦， 咁我就我嘅师傅 系 大老郑喺嗰度嘛，咁尾场冇理由唔睇啦， 系好紧要啊， 一定要，即系但系唔多嘅，即系呢啲发生可能系1-2% 啦，一年內 可以體諒嘅，可以體諒嘅， 同可能有靈感啊嘛，你最緊要翻去有嘢教啊嘛， 係啊， 喂，我有 feel 啊，嗰日睇完 concert 之後咁樣， 真係好有 feel 嘅。 咁啊，又問一下先，即係有一樣嘢就係講到，我覺得千金一刻呢一樣嘢咧，擺喺樂隊身上係好啱嘅，因為好多人都話喺香港玩樂隊好貴嘅，即係嗰樣嘢貴就係有啲人係全職玩樂隊係好難，因為佢要需要一個收入去支持住。樂隊的營運啊 ，band 房嘅房嗰啲租啊，樂器啊嗰啲，但我自己觀察，我覺得就算你有個正職去支撐住咧，去玩呢個樂隊，其實都好難，係咪啊？ 絕對係嘅，我覺得，即係我都覺得幾好嘅係，我哋暫時五個人都唔係靠依隊樂隊去維生， 係。 如果唔係就搞唔掂，咁我哋而家即係仲即係好多，因為好多嘢要做，你又要買嘢啦，即係買 gear 啦，咁你去拍 MV， 我哋又係自資，因為我哋冇公司嘛，咁然之後即係做一首歌，可能租一個 studio， 又係我哋夾錢，差唔多做所有嘢都係出，即係暫時嚟講，好似都係出去嘅比入嚟多，咁但係，唉，即係我都覺得。如果慢慢做落去，希望起碼可以平到先啦。但係即係 另外一樣嘢，我自己好 grateful 嘅係我哋大家分配嘅即係做嘅嘢， 即係分工合作咯。 分工合作係做得幾好，即係譬如我會 mixing， 咁就慳咗好多錢啦。咁然之後，即係 Ricky 會負責好多行政上或者即係實務上嘅，可能去寄嘢啊，或者去即係跟住阿 Ray 就會可能做 PR 啊。 係， 咁依啲嘢我就好慶幸，即係大家都肯 step up 去做咯，咁就慳咗好多成本。 而家你見到 Ricky 翹埋手嗰個款咧，有種行政嘅。 係，佢已經 mark 緊 manager 喺度記緊啊，香文喺度講咗啲乜嘢咧？咁 樣。黑之樂隊董事會嘅， 因為上個禮拜先記完曬啲嘢，去咗郵局幾轉啦，已經。 仲攰緊。 係。 但係呢啲咁樣角色嘅分配，譬如頭先講 mixing 嗰啲，就可能能力上面之外，會唔會係發現大家幾位成員大家嘅性格嗰樣嘢而 take up 咗唔同嘅 position 咧？ 都絕對關性格事啦，因為老土啲講句就係夾 band 先夾人啊嘛。 啊， 咁你即係因為即係夾 band 好得意嘅，就係其實你本來你諗住係玩音樂啦，但係其實原來佢已經係即係大家都已經預設咗你要玩音樂噶啦。你除咗音樂以外嘅嘢，嗰啲先係你夾 band 要做嘅嘢咯。 個考驗啊， 係啊，嗰個先係真正嘅考驗咯。咁就所以頭先阿香文講，我哋可以分工合作到嗰樣嘢就好啦。咁都當然關性格事啦。即係譬如我就點講， 理性啲嘅算唔算 係？或者係 負責任啲？ 呢個好緊要，呢、這個真係好緊要。通常啲人話玩音樂咧，都係唔係好中意做呢啲咁有條理嘅事情噶嘛，都係會亂啲噶嘛。 係 Ricky OK 呢方面， 跟住可能阿 Ray 就佢就再，我覺得佢再 mastermind 嘅，佢再。 佢好 organize， 係啊係啊 ，organize， 即係佢有少少係分，即係行政上面佢分配我哋做啲咩啦。 係， 譬如佢好簡單，譬如我哋最近賣緊啲 merch 咁樣啦。 係， 咁佢就整好曬有個 Excel Google Form 係啦，跟住咁好啦，跟住就寄呢啲嘢俾人啦，就黐曬嗰啲地址人名，跟住我哋就去整，跟住整好曬我就去寄咁樣咯。咁即係呢個其中一樣嘢咯。咁所以 同埋好多唔同嘅嘢嘅，即係譬如可能派台啦，又一樣嘢啦，跟住咁可能去同其他唔同嘅 artist 啊宣傳下自己係另外一樣嘢啦，拍片啊影相啊又係另外一樣嘢，咁都有唔同嘅人去 take up。 係，咁譬如阿謙同埋阿 Marco 咁，佢哋又會 take up 啲咩嘅 position 多㗎？ 阿謙就 social 多啲咯， 唔 係因為佢 比較中意酒精， 二兄弟啲 啊。係，咁 Marco 就係通常係保位。那個即係通常我哋可能有一樣嘢，哇真係冇人做到喎，咁但係佢會喺度咯，即係佢永遠都會即係會 available 嘅去幫到我哋， 最強後盾， 同埋佢識拍片同埋剪片嘅。 哦， 依家嗰啲 MV 咧，其實多數佢都係做嗰啲即係後期嗰啲工作咯。 黃金髮質同埋每日快車都係佢整。 係 係。OK， 呢一個工序都好辛苦啊，用好多時間。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因為賓臣去好多嘅一啲 band 房咧，通常啊都比較係混亂啦，係一團糟嘅。但係啱啱聽到你哋咁分工合作，咁樣調理去處理你哋 band 嘅事務，我想喺上去你哋 band 房有機會上去之前問一下啦，亂唔亂嘅先？ 最好唔好上，因為頭先講嗰啲係即係事件上啊， 都係講嘅啫， 即係講出嚟起碼好聽啲啦。 見你哋問到咯，咪講下咯， 都要交貨嘅。 你上到嚟最起碼最當眼嘅位置會見到呢個卷軸咯。 OK， 唔會埋沒咗佢先， 重要呢、這個好重要。 但係啱啱講嘅我都覺得好同意，因為唔少嘅 band 都會有講嘅，就即係夾音樂之前，即係先夾人嘅嗰一樣嘢啦。咁譬如你真係揀咗呢個約定，就係逢星期二，咁大家 spare 時間，大家 gather 啦。咁但係你 gather 嘅時候，通常有冇話通？而家習慣咗，可能會有一個步驟，即係舉個例，例如可能食咗嘢先啊，吹陣水啊，即係或者打陣機咁樣，然後再揾靈咁。即係有冇發現到你哋都有一個 pattern 嘅？而家。通常大家見面禮拜二嘅時候會係點樣？ 如果 regular 就冇啊，因為都幾睇當時對 band 做緊啲咩。譬如如果嗰排有啲 show 嘅，咁基本上唔使講，一定係rehearsal 下，即係當自己 run 一次個 show 咁樣。 係。 咁如果係唔係咁多嘢做嘅，咁就可能就 free 啲咯。有時會係。因為我哋嚟緊想有個 project 就係出碟啊嘛，咁所以都 都幾多時間會擺咗喺寫歌度嘅，係啦，咁呢個會佔咗大部分啦。咁有時可能就會係傾下首歌嘅一啲 idea， 即係 message 上面嘅嘢嘅。咁大家就真係 詞上面啦， 係詞上面嘅，係啦。咁雖然阿謙係主要寫歌詞嗰人，咁但係佢寫之前咧，落筆寫之前一定都會同我哋傾下呢首歌係講啲咩㗎，想帶出啲咩主題啊咁樣嗰啲。咁呢個都會係做，即係我哋就唔使揸起支吉他噶啦，就咁坐喺度喺度傾， 圍圈拖住， 即係開會咁樣。 嚟我哋係感應下先， 圍住心靈感應。 一個禮拜一次啦，始終咁。但係最之前係咪可能譬如 WhatsApp group 裏邊已經就拋緊嗰啲 idea 出嚟就會 係係都會文字上已經溝通定啦，咁咪見面就再方便啲啦，即係有個底咁樣。 即係見面可能係傾啲 detail， 即係甚至乎。即係通常見面比較多傾，可能啊嚟緊拍 MV， 咁咧可能就掉個 idea 出嚟，跟住大家就會係咁喺度講，喂，不如咁咯， 係 好過文字上，即係有時候表達上面可能會比較直接， 係。 但係而家 The Hearst 咧，即係越做越上軌道啦，即係多咗好多人去認識咗 The Hearst 嘅作品，好似今年係啦，好似今年千世書咁樣反應好好，會唔會開始覺得呢一個星期唯獨是一個星期二晚嘅聚會開始唔係好夠使咧？ 哦，其實絕對會㗎。咁所以有時咧，即係之前都會有㗎啦，已經。譬如有啲 show， 即係譬如緊接住有幾個 show 嘅，我哋覺得比較緊要啲嘅，我哋甚至會赴約多一日 出嚟啦，係啦，神操 係啦，神操又好或者捉 格睇咁樣。 咁啊，但係我哋即係 show 花就覺得暫時咧星期二 regular 到已經都 OK 啦。咁跟住其他時間我哋咪各自做自己嘢咯。有啲似嗰啲公司開會咁啲 嘅， 係啊，即係其實你係咯，你見面傾下大家要做啲咩，咁其實我哋自己有自己嘅崗位都會識咗。 維持咗幾耐啊？呢一個即星期二的約定咧，叫做 都由 day one 開始 ，day one 開始 都幾低温，係啊， 即係兩年多啲咯。 哦， 就係第一日開始咁啱係禮拜二晚，咁跟住就哇，咁下個禮拜二晚得唔得啊？咁慢慢就會變咗一個 係啦，係啦，都冇好明確咁講嘅 習慣， 係啊，就變咗習慣啦，真係。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呢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是输入病例，四宗本地感染，一宗福建来港个案，有待分类属输入抑或本地感染。五岁女童被虐待致死案，女童生父及继母早前被裁定谋杀罪成，高等法院依例判处两人终身监禁。至于女童继外婆涉及的两项残暴对待儿童罪，早前罪成判监五年。法官判刑时指出，痛苦事件持续五个月，两名儿童被针对及极度残暴对待，留有非常严重及大范围伤势。法官批评两人的父母及继母刻意向校方隐瞒子女伤势，亦无带他们看医生同机智师，逃避因做错事引致的法律后果。手机应用程式 Telegram 一个频道的26岁女管理员承认串谋煽惑他人纵火及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两项控罪，被判监禁三年。法庭认为被告有权修改或删除信息，但是容许信息发布，考虑到没有证据显示是由被告主动发布，他的背景及开审前认罪等因素，将量刑下调。警方说今次是首宗针对网络渠道管理人员的定罪，证明互联网世界并非无法可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嘅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嘅多车嘅关系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冇问题嘅，咁但系九龙去沙田咧就多车啦。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伟业街咧就龙尾去到启祥道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都多车啊，咁而家九龙入口咧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个龙尾喺鲤鱼门道。九龙路面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由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咧，现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有几个路段都系多车嘅，去元朗方向深井丁九段啦，同埋新墟市中心段都系多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美林村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唔得，因为呢个系 DSE。 我是生活进行式的 Heidi， 我想送一个地球仪给各位 DSE 考生。这个地球仪可以提醒各位考生，世界是很大的，有很多机会，还有无限的可能。 要将考试嘅压力变成动力，记住尽咗力就可以噶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来打疫苗之前都有一啲嘢需要注意噶， 所以我哋一定要讲俾大家知。如果你想接种科兴疫苗克尔来福，就要留意，如果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血小板减少症等，就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还有，如果你属于过敏体质，有发热、免疫系统受损的情况，或者是18岁以下的人士，都应该先问下医生的。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包括 最美的一课、托马士·温德堡、 曼克、大卫·芬查、 浓情家园、郑一索、 浪迹天地、赵婷、 超西女王、艾曼努·芬洛。 香港时间4月26号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The Hurst 嘅其中两位成员咧 ，Herman 同 Ricky 啦。咁啊，有你哋嘅派来作品《千世书》。咁喺你哋正式介绍之前咧，我同 Benson 咧就会估下咧呢首歌背后你哋会唔会创作嘅时候经历过、倾过啲咩诸如此类，然后由你哋揭晓嘅咁样。 咁啊，不如我估先啦。好，即系嗱 ，Benson 咧去听 The Hurst 嘅时候，觉得呢首《千世书》咧，基本上系表达咗 The Hurst 整个乐队嘅一个主旋律嚟嘅，即系呢一个用歌曲。去述说一啲嘅历史啦，或者可能系社会周遭发生紧嘅嘢，其实我觉得你哋一路做紧出嚟嘅歌，其实个主旋律都系咁样样嘅。 可以啱， 嗯， 可以啱啦， 可以系啱啊， 好勉强。其实你可以话唔啱噶，你可以话唔啱噶， 我 觉 得好准确。你讲下点？你讲下你点啊？讲下点啊？有啲咩唔啱啊？ 系啊，我可以啊， 你可以唔使俾面嘅就系。 我觉得啱嗰个位咧，系佢好代表到一部分嘅我哋咯。即系嚟紧我哋其实想做一个大碟啦，系讲紧。present 即系现在当下，咁我哋其实觉得因为佢作为我哋第一首派台歌啦，咁佢去讲翻以前嚟睇翻依家，我觉得都好 make sense， 即系有一个贯穿啊逻辑上，即系好似你由以前开始，咁然之后我哋亦都觉得以前发生嘅事其实好影响现在，咁但系而我哋即系依家嘅决定。是咪一定比過去嘅嘢會影響到呢？即係我而家可能以前一路嚟講，我可能廿幾年嚟我都係一個咁樣嘅人，我下一秒可唔可以變成客另外一個完全唔同嘅人呢？可以㗎。咁即係我哋其實就係想即係 keep 住啦，有一個多變性。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去代表我哋呢，其實我哋都即音樂上，我覺得係好做到依樣嘢，因為點解會揀佢做第一首派台嘅歌啦？今年即如果淨係唔計 Yuki 嗰次合作， 係 咁，因為佢其實係 有我哋一路以嚟嘅元素之餘，即係我哋個 groove 啦，聽緊個 rhythm section， 可能個鼓同個 bass 都係 keep 住，好似 係 哇，唔知做咩，一定要摁咁樣。 有個 guitar riff 喺度，喺度不停咁樣重下重下咁樣。 啦，係咁，但係之餘就加咗好多新嘅聲，我哋想試嘅，咁嚟開啟我哋之後嘅嘢。咁我覺得可以係一個好好嘅總括咯。但是未必会代表到之后的我们、 嗯、 但是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嗯，好流程面啊 我都觉得 是。分成是你都啱啲嘅。 我刚才因为我 feel 刚才 Ricky 想是反对的。我想 Ricky 怎么看 因为 Herman 有少少我明白 Herman 想讲啲咩。 是。 他真的说这首歌呢未出晒我哋 The Hurst 那些东西。 是。 是。是。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就我都同意他的。 是。 因為係咯，即係佢係我哋其中一個面向咯。 嗯， 即係譬如好簡單，即係我哋之前有做過訪問都幾得意嘅。有人會問我哋點解唔寫情歌啊嘛？ 哦， 係啊係啊， 咁你啫， 係啊， 或者其他 project 嗰啲啫。 因為係咯，即係始終我哋一首歌咧，佢可以講到嘅嘢有限啊。 嗯， 佢可能只係講到咁，當然佢可能係我哋當時最感受最深刻，或者我哋有討論過、嗯、討論得好激烈嘅一啲話題咁、嗯、但係佢係咪真係代表到曬我哋The Hurst 嘅全部嘢咧？咁就係可能就學阿 Herman 頭先講啦，未必係全部嘅。 但係如果講緊即係去作為一個我哋嘅取向啊，一個取態啦，我覺得絕對係、嗯，因為其實呢首歌阿謙當初係有少少想回應翻《末日快車》， 嗯， 咁同埋即係我哋上一個專輯可能有啲話題都係比較係主觀地嘅主觀嘅想法啦、嗯，或者係社會上面嘅嘢，咁可能譬如特別係《末日快車》咁樣，可能係有一種無力感， 嗯， 咁但係呢首歌其實。讲紧系好客观嘅呢样嘢，就系、是、历史会记载咯。历史会记载，咁佢记载落嚟嘅嘢就系话俾我哋知，好嘅嘢唔一定永远好落去，坏嘅唔一定永远坏落去。咁就系咁客观咁样开始咗呢件事，呢、這个事实。咁就系、是、其实对我哋嚟讲系一个鼓励嚟嘅，即、就、系、是、可能之前嘅我哋觉得好无力，咁但系其实个事实就系咁咯，即系唔好嘅嘢，你要相信佢一日会完咯。就 啱、是、啱聽到 Ricky 話咧，即係你哋喺創作嘅時候，都有時會喺有啲題材上會有啲激辯、有啲辯論咁樣、嗯。我最中意睇呢啲。你哋通常即係自己一隊 band， 即係大家都會有一啲可能唔同嘅取向啊，即係對事物嘅睇法啊，或者係可能係對音樂嘅睇法也好。你哋通常激辯得最犀利嘅範疇嘅係啲乜嘢嘅話題呢？ 通常是啲唔關音樂事， 即係音樂上反而冇嘢。 即係今日沙爹牛唔好食咯， 反而係題材上咯。因為頭先咪提過我哋，譬如寫歌詞之前咧，咁會講下，即、就、係、是、會討論喺呢首歌係想講啲咩，表達啲咩咧。 係， 咁你有個主題，咁、可能你有啲係啦，有個主旨想講出嚟嘅，跟、住你覺得呢件事係點，跟住我哋又講，其實未必係咁樣喎、喺呢啲層面可能會討論得多啲。 其實呢個大碟嘅嗰個 concept 個主旨係邊個發起去？哦，不如提議用呢一個 angle 啦，咁樣。 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就好深刻，因為聽咗一啲我自己好中意嘅音樂啦，咁就覺得哇，其實我哋睇翻上一隻碟，雖然係有佢本身想講嘅嘢，但好似唔夠集中。 嗯， 如果我哋真係有啲嘢好想講嘅話，不如有一個大主題，跟住再延伸去唔同細嘅嘢啦。咁我本身就突然之間諗到啦，就話不如講 love 啦，咁樣因為夠大啊嘛。咁但係又好可以講嘅嘢太細，跟住我就喺度諗啦，跟住就諗時間好似好多嘢講，跟住咁因為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冥想啊，同埋即係聽即總之好中意去 count 自己，因為我覺得要活在當下其實係一個好難嘅藝術嚟嘅，即係特別係一個咁忙碌嘅地方。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即原來當下一樣嘢可以真係好多嘢可以講，你可以講翻未來，你又可以穿插翻即係以前，跟住當下其實係咯，跟住我哋咧就討論啦，當下可以傾啲咩咧？咁我哋就 即係有個 mind map 喺度嘅，其實 係 哦， 跟住就由當下跟住開始延伸咯，咁就有不停不同勁多唔同嘅 idea 咁我哋就喺入面再揀，跟住就我呢個可以值得 develop 喎。 我覺得佢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可以係啦，我哋譬如之前喺《千世書》首歌出現之前，我哋已經有呢個 idea 啦 ，fashion 呢個 idea。但係其實佢有趣就係好啦，我哋嚟緊呢一年咧，佢可以不停再去 develop 嘅喎。其實因為就係 fashion 嘛，就而家嘛，其實就係我哋。一路嚟緊呢一年每一刻經歷嘅都係而家， 都係 present。 明 咁，你不如可以不停可以再加嗰啲嘢。咁可能我哋傾好咗嗰啲嘢咧，我哋好啦，嗰日定咗啦，即係嗰日傾好咗咁樣啦，寫咗喺 band 房咁樣。跟住我哋經過幾個月之後再睇翻，哇！原來嗰陣時嗰啲可能未必啱嘅喎， 已經過去啦。嗰啲係 係啦，或者有啲嘢留低翻，所以就即係佢唔係一個 final 咗嘅一個咩咯，佢最多係一個開始我哋呢個討論嘅 一個方向， 係啦。咁我哋好啦，又見面啦，又要傾啦。誒冇乜 idea， 又望下個 mind map， 睇下有冇啲咩可以 inspire 翻我哋自己。其實係咁樣用咯，與係啦係啦。 OK， 喺呢個創作過程入邊咧，即係其實都會嘅，即係會有好多思潮湧出嚟，好多嘅 ideas， 但係去到一個點樣嘅位置，你哋先會 compromise 好啦。我覺得呢個話題係值得高嘅，可以去到嘅，去到邊一個位置你哋先會確定呢件事情？ 即係冇人去做最尾，即係你五個可以有唔同嘅睇法，最尾點樣收翻？ 點樣收個尾呢？ 我覺得冇，我哋冇一個人咧係話好啦就咁啦，咁呢個人嘅 係 咁而係。可能有由 A 啦掉一樣嘢出嚟，咁佢就不停咁樣俾 B、C、D、E 咧攻擊 嘅， 咁去到最尾，佢仲有條命走翻出嚟咧，依個 idea 就 OK， 幾好，我覺得 OK 喎， 呢個畫面啊， 講緊乜嘢？ 完全明白曬， 唔係即係因為佢，因為我哋要過到自我關，即係我哋有時候如果我講樣嘢出嚟 ，Ricky 覺得唔 make sense， 咁、聽嘅絕大部分人。或者一半人啦，都可能覺得唔 make sense， 咁咪唔出得街咯。咁、所以我哋係真係要傾到大家都服啦，即係係 OK 咁樣咯。 基本上咧，聽 The Hearst 嘅歌咧，即係可能你只係短短聽緊三分幾鐘啦，但係可能佢經歷咗係三百幾個鐘嘅一啲思潮嘅激變， 係 好犀利。 所謂過五關斬六將，嗰五關就係佢哋自己過五關啦。好，咁跟住又到我估呢一個啦。咁因為我覺得呢一首《千世書》咧，其中一個我諗大家都會。着眼同埋好中意嘅，应该就系嗰个 MV 嗰、那个，帮呢一首歌再推咗去另外一个境界啦，叫做。我想估嘅其实就系谂到用动画呢种好 RPG 冒险形式嘅呢个概念，系源自于嗰个编曲啊。我唔知点，我纯粹有一个感觉，可能听住嗰个编曲嗰啲 lines， 特别可能个 chorus， 我硬系觉得有一种咧，我唔知系咪因为睇咗个 MV 影响翻啦，有一种战斗紧嘅一种状态， 热血动漫嗰啲系嘛？ 系啦， 个答案就系错， 好、肯定啦、今次 呢个位你系 好肯定， 好肯定啦、今次不留情面，今次不留情面。 你话嘅，你话可以嘅， 可以真系做得好，做得好， 做得好，做得好，系点样样咧？ 唔系，但我开心你咁样问，因为你觉得夹，你先会咁样问。 系、我就系觉得好夹嘅，因为 所以我开心嘅，你咁样问，但我就喺度偷笑。 讲啊，继续讲啊，继续。 我睇下你点样吹落去。 咁真实嘅状况其实系点样样？ 真实的状况是我们那段时间、有了一首歌啦、但是有一首歌之前其实我们已经定了来紧整个 album project， 我们是会跟一个、即插画师合作， 是 但是就未定要做一个动画 MV， 因为即大家都知道其实好都算是高 budget 的一件事。咁点解那段时间会决定要用插画师呢？因为我们其实很喜欢佢可以呈現到一個一體感，因為即係如果睇翻我哋之前嘅，全部都係靠影啊影出嚟咁樣。咁但係我哋其實有啲我哋自己都好中意或者成日聽嘅樂隊啦，外國嘅樂隊啦，咁佢哋都係用一啲插畫。咁而佢好嗰樣嘢就係佢出十隻 single， 如果佢係同一個插畫師畫咧，你一睇就知哦，又係邊個邊個出新歌咁樣。 哦，咁、okay、 所以我哋就係有少少想做到依樣嘢，咁就好啦，決定咗要揾插畫師啦。咁跟住，因為我本身就畫畫，咁但係佢哋成日話我唔幫佢哋畫，咁但係最尾咧，咁就我負責去聯絡插畫師，即係係咯做 art direct 啦。咁然之後，阿 Ray 咧就有好大嘅緣分，呢個巧合之下，就揾咗我哋而家呢個動畫插畫師，咁叫做田畫工作室，係啊。咁之後就我哋就。 整好咗呢首歌啦，跟住就諗 MV 點算。因為作為第一 part 咧，我哋覺得一定要勁先啦。 係， 咁我哋就喺我哋腦海中嘅勁咧 ，band 嘅勁咧，咪就係喺一個停車場，跟住打曬燈、噴曬煙嗰種。係，咁但係又有少少過。自己頂唔順咯，即係好錯，即係我哋對自己冇乜信心啊。咁就係啦，跟住就話，誒咁還掂，我哋都係揾一個策劃師，不如問下佢做唔做到動畫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問佢，跟住就一拍即合就搞。 咁、哦、而用到個題材，即係啱啱都有講一種 RPG， 因為你每人嘅角色等等設計都、嗯、即係 過關 咁。係啦，即係嗰一種會有一啲職業啊，嗯、即係你有法師啊，諸如此類嘅嗰啲咁。咁嗰啲呢用呢個方法呈現係咪？但係都係你傾出嚟，可能但你本身都男仔中意打機，可能係我估關唔關呢樣嘢事咧？ 個故事大綱就阿 Ray 諗出嚟先，係、 嗯、 跟即係基本上成個故事點樣去咧？佢個腦已經有、 嗯、有曬， 因為佢就係、是。即佢阿 Ray 負責就係當係 MV 啦 ，MV 部部長， 嗯， 係，即係本來就算唔係拍動畫咧，可能佢都會想用，譬如可能拍出嚟嘅真係，咁、 嗯、 可能都係個故事係咁樣嘅。咁頭先阿 Herman 講完有個頭先咁樣嘅機緣巧合啊，同個插畫師，咁就直接將嗰個故事擺個 MV 度咯，跟住再加上 Herman 就設計嗰啲角色啦。即係就住我哋五個人， 係，因為我就係你頭先所講過比較中意打機，即 係 所謂嘅毒， 係啦， 咁就係啦，咁就係咯，係咯，咁我就將佢哋即係我哋五個人即係嘅特徵啦，即係然之後每個人都俾翻一個。根據佢哋性格去俾一個職業咯。 但我覺得呢首《千世書》即係頭先一路講，譬如那個 concept 上面又好啊，或者嗰個 MV 各樣都好啦，有一樣離不開都一定係嗰個曲上面都係一個大家好需要留意聽同埋係一個 enjoy 嘅位置。咁喺呢一首歌裏面都知道你哋都花啲心思想試啲新嘢，有冇得喺曲上面都可以同佢 share 下究竟今次試咗啲咩嘅？可能聲效啊、design 等等等，可能我咪聽嘅時候依可以留意嗰啲位多啲咁樣。 我覺得最特別就係吉他 solo 嗰個位咯、 嗯， 就係、是、我哋喺度 solo 緊嘅時候咧，就背後有啲嗰啲係咪啲新聞片段啊？ 嗯，歷史片段 係歷史片段， 即係重大嘅時刻，嗯、可能係一個某個國家嘅總統當選佢嗰陣時嘅演講啊，依啲歷史嘅 moment 就會被記錄低咁樣咯。 係， 咁我哋 match 翻落去個吉他 solo 度，咁就。都幾夾咯，因為本來吉他 solo 就係聽個吉他啫嘛，咁而家佢除咗吉他以外，仲有個人聲咁樣，跟住去到最尾就會嗰啲咁樣人聲咧會搭埋曬一齊，就好似有好多人喺度 講緊一個人群，你好似係一個人群咁樣咯。但係其實想做到嗰樣嘢，首先即係我剪緊嗰啲 for example 嗰陣時咧，係有砌啲句子出嚟嘅，咁然之後去到後面咧，其實就係想 feel 到你其實背後你咁多個前人經歷咗咁多，可能比依一刻更加壞嘅事，佢哋都捱過去嗰種感覺咯。即係 they have your back 咁樣，咁佢有班人喺你後面鼓舞住你。咁如果你話即係寫歌嗰陣時咧，我突然間醒起一個。因為 Ricky 喺度，因為 Ricky 講嘅嗰樣嘢，咁就係、是、即係我本身呢首 demo 係我做噶啦，咁我就去到某個位咧首歌，跟住咧我就想將佢 develop 做一首好似我好中意嘅歌， 係 記唔記得？ 我唔記得你繼續講啦，嗰個 1993啊，所以叫做 1993， 跟住、跟住咧，咁我哋就開始係咁鑽研人哋啲聲係點樣做咧， 係、 應該點樣玩個旋律咧？但係去到最尾，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我哋想抄嗰樣就唔似嗰樣咯， 係 因為大家嘅 input 都係太自己咯。 嗯， 咁然之後，我記得 Ricky 嗰陣時講咗一句好重要嘅，就係、是、會令到《千世書》變到今日咁咯，就係、是。哇！咁我哋一開始聽到呢個 demo， 想做呢首歌，就係、是、因為個 demo 本身係咁啊嘛。點解要夾硬改佢咧？ 哦，我 唔記得講一啲咁有智慧， 係咩？ 自己都冇發現係嘛？ 我而家聽翻都真係講得幾啱， 就係想做嗰樣， 唔可以唔讚下自己，真係幾有道理。 唔做呢个访问都唔知道，原来记住咗呢句嘢咁样。 系啦，咁就系经历过，即系其实每一首歌都系经历好多呢啲，自己冇乜信心，但系即系队友就会同你讲，我其实 OK 啦，继续去就得噶啦咁样。 而就出現咗呢一首《千世書》，係啦，經歷咗咁多嘅嘢啦，啱啱講到啦，咁咁亦都大家聽緊呢一首嘅同時，其實都已經期待緊呢個 project 下一首啊，繼續出嚟嗰啲會係點樣樣咧？咁樣 賣下廣告啦，希望 係 四月尾得唔得？即刻細聲咗， 四月尾 唔係好啦，希望五月咧就會面世噶啦，咁就會係一首好唔同嘅歌咯。 哦， 咁就都我哋 期待嘅， 即係由我哋两个人嚟宣传呢首歌都几啱，你喺度嘛？ 系 系啦，咁就 好似系， 系啊，几好听嘅一首歌嚟嘅，我自己觉得， 喺度卖关子。 你讲到呢两个人嚟宣传咧，就最啱，但系佢话呢首歌几好听，你求 你见到 Ben 未上嚟讲就得啦， 讲得好唔啱， 系因为下一首歌系 Ricky 作曲，然之后去谂 melody，OK，、 哦 okay、 咁就所以咁啱，我哋今日两个喺度， 最主要都系赞自己。 加咗呢段好好多呢个关子，好，今日再次多谢 The Hurst 嘅 Herman 同埋 Ricky， 多谢 Ricky。 多謝 多謝多謝 人的声音愿继承。 有天